电影开拍的时候，十亿人在国外。他要在法国谈一笔生意，所以当时只是大概浏览了一下新闻，然后打电话给刘丽祝贺了一下。结果刘丽在电话里对他说， 你知道英明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吗？ 是什么？ 他演的是反派男一的助手，要强暴我。 刘丽说完自己就笑了，石毅在这边扬眉调侃了一句， 就他那个体格悬吧。 不过这话并没有传到英明的耳朵里。石毅回国之后刚好有一段时间不是太忙，公司又招了几个中层管理，帮他和欧阳分担了不少。他花了几天跟许久不联系的朋友聚了聚，吃饭的时候无意中看到电影进度中的探班新闻，莫名的起了一个念头。第二天毫无预警的他跑去探班了。想要打听这电影是在什么地方拍的很容易，石毅没跟任何人打招呼，到了片场才给英明打了个电话。 我说你们这戏能看不？ 英明在片场基本上都关机的，今天调成震动是为了等一个工作上的电话，不然石毅根本就找不到他。接电话的时候英明愣了一下，然后往旁边避了避。 你来探班了？ 嗯，就在摄影城外面。 你来之前跟刘丽说了吗？ 没有，也不是特地为了他，过来看看你也成。 石毅这话说的英明忍不住笑了，他看见助手招呼自己，举手示意了一下，然后忍着笑跟石毅说， 你就算不想看我也没用了，今天根本就没有刘丽的戏份。 最后是英明把石毅带进了场。第一次看到所谓的现场，石毅多少有点好奇，他扬了下眉， 排场搞得还挺大。 因为今天要拍枪战的镜头，平时也没这么多人。 英明把石毅介绍给自己的助理，让他暂时安排石毅找个地方待着。英明接下来还有几场戏，没时间和石毅聊太多。幸亏片场本来就人杂，倒是也没有几个人注意到。石毅坐在工作人员临时吃饭的一个地方，看着拍摄棚那边，觉得挺新鲜。不过新鲜都是一时的，石毅坐了一会儿，就听见噼里啪啦的开始拍爆破，吵了一个多小时，渐渐也有点无聊了。石毅给刘丽打了个电话。 你在哪儿呢？ 对方可能是刚起，还带着睡意。 嗯，我在家啊，怎么了？ 我本来今天过来探班，结果你不在。 石毅的语气有几分抱怨。刘丽笑了笑， 谁叫你都不提前跟我打招呼的？那你现在在哪儿呢？ 在片场，见着英明了。 那怎么样？要我过去吗？ 不用了，我一会儿就走。 石毅百无聊赖地站起来，一边跟刘丽聊天，一边往拍摄的方向那边走。快到跟前的时候，有人提醒他关掉手机，他没跟刘丽说两句就挂线了。这场戏主要拍的是英明，是要从一个挺高的地方被人踹下来。之前准备工作大概是已经都做好了，石毅走到旁边，刚好就看见英明整个人砸了下来。其实是有威亚的，但他落地的时候还是很响的一声。好半天只看见英明在地上挣扎着动了几下，但是没起来。石毅皱了下眉，对于这种拍摄方式有些意外。旁边有几个工作人员上去扶英明，两个人撑着才让他从地上爬起来。英明表情有点狼狈，揉了揉胳膊，然后第一句话是问导演 OK 不 OK。 导演招呼他自己过去看看。他走过来的时候迎头撞上石毅，笑了一下。结果这镜头重拍了两次，石毅只看了一遍就闪人了，第二次没看完。看着一熟人这么噼里啪啦的往下摔，可不是一件感觉很好的事儿。尤其本身英明脸上有妆，看起来格外的狼狈。 怎么说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有点不太能接受这样的英明。大概在石毅的印象里，英明一直都是那种有几分潇洒有几分痞的调调，混在什么人群里面都如鱼得水，哪怕不想说话也有一种明星自带的气场。不说多出色吧，但是至少一直是吸引人眼光的，不然石毅最初也不会注意到英明。但是片场这样的英明总是让石毅觉得哪里不太舒服。这场戏拍到了临近中午才结束，英明卸了妆才出来找石毅，有两个小时左右的休息时间可以吃顿饭。这附近倒是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地方，英明找了一家常去的火锅店，两个人要了个包间。石毅把大衣脱了搭在椅子上，一回头看见英明在看自己胳膊肘上的擦伤，不禁皱了下眉。 我以为你们拍戏平时都有替身什么的。 英明只是把伤口很随意地蹭了两下就没在意，他把餐具什么的都弄好，顺手帮石毅也拆开。 是有，不过我觉得不需要，就跟导演说自己上了。 你还挺玩命的。 工作嘛。 他用开水把石毅和他的碗筷都过了一遍，然后才叫来服务生点菜。这地方反正石毅也不怎么熟，是英明拿的主意，因为一会儿石毅要走，所以没有药酒，点了一扎酸梅汤。 你可以尝尝，这边虽然店不怎么样，但是味道还是挺不错的。 行，我不挑。 两个人等菜的时候，石毅提起了刘丽这次演的角色，其实他就是随口问了一句，英明解释的倒是挺详细。基本上呢，就是一个典型的商业片，从剧本的感觉上看，效果应该不错。石毅听到一半，很突然地想到了一个问题，就打断了英明的话。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演戏的？ 11岁吧。 痞少，难道是你拍的第一部电影？ 那倒也不是，之前也演过其他的，不过都是一些辅助剧情发展的角色，可能你都不知道。 其实石毅要问的不是这个，他本来想问为什么当初拿过所谓影帝的英明现在要来拍这样的角色，但是犹豫到最后他没问出口。英明可能是看出来了，也可能是真的不知道。从头到尾话题基本上是围着刘丽打转的，中间夹了几句对石毅的调侃，既没有被朋友看见自己拍戏时的尴尬，也不多做解释。吃完饭，英明还问石毅还回不回片场看看。石毅表示公司还有事儿要先走。 下次你再来，提前打电话给我问一下，或者你打听好吧。 英明送石毅走的时候这么提醒了一句。 肯定的。 也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探访日，石毅刚走，王一奇就到了。他当然是特地过来看英明的，大大咧咧地进了片场就直接找人。旁边有人认出了他，不禁有些意外。 一奇，来探班？ 是啊，英明呢？ 化妆间的吧，刚才他朋友刚走。 朋友？ 王一奇扬眉用怪异的声调重复了一遍。他按着场务的指路走到化妆间，一推门，看见英明在画脸上的伤。 我发觉你的妆啊，是一次比一次夸张了。 英明随即看了他一眼。 Andy 啊，王一奇夸你呢。 叫做 Andy 的化妆师只是翻了个白眼。 真是多谢王帅哥了。